南州县首尔大学法学专科学院教师和国会前大国家党议员11月30号表示责难调解会立即发表骗人的对国民谈话，推卸舞弊丑闻事件的责任。另据南州县网报电子日报报道，国会新国家党前议员11月30号在网站上载文章，断定调解会是个典型的性格残疾人。